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涉及到物业的纠纷。可以说呀，物业和业主这两方啊，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业主在小区当中生活，物业为小区提供各种服务，两者时常接触，难免不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在几年前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很多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各种矛盾。最近这段时间又有哪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产生呢？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都是业主状告物业公司的。一个呢是业主加班啊，深夜回家，结果呢在小区里面呢被人给抢了。那认为啊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相关的安全保障的职责，起诉物业公司。另外一个呢是业主啊把车停到了车位上，结果呢车呀被一个树给砸了。物业公司又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两个案子我们都将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法官和大家具体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刘青霞法官。刘法官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现在我们很多小区啊都是这个封闭式小区哈，那小区的物业呢，为了保证这个业主的安全，一般会在小区的进小区的大门就有门禁啊，每一个楼的楼门口也会有门禁系统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了。因为之前这个我采访公安机关的时候，公安机关也说，那么现在各个小区都有这个人防、技防、物防啊这样的这个三防系统来保证小区居民的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区的业主呢，在这个小区里面被抢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有可能啊，也会有一些疏漏的发生哈，导致一些个别的这样的刑事案件的发生。那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业主他又是在什么时候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居然就在小区里面被人给抢劫了。 是我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在16年的8月28日凌晨2:40左右， 是个夏天。 对，是个夏天，然后是凌晨2:40左右吧。张女士她加班以后回到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区内，当走到3号楼楼下的时候， 就她已经进到小区里面了。 对对，然后就突然背后有一个男士把她的包从她的左侧拽走了，然后从她包里她抢了现金5000余元。然后呢，事发后这个张女士就立马追上这位抢劫犯，然后一直追到了小区大门外。她呢边追然后 后还边大声呼救，就呼喊那个安保人员前来相助。但是据这个张女士在法院所称说，在她这个呼救过程中，这个小区内的安保人员一直都没有出现。而且小区呢当时正在整改，所以说也没有看到巡逻的相关的安保人员。因此呢她这个向安保人员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就拨打了110。 但是她这时候她的钱已经被抢走了是吗？ 对，已经被抢走了。而且她当时抢的就是确实是现金。这个抢犯呢当时把他包抢过去以后，把他的证件钥匙都还给他了，光拿走了钱 啊，只拿钱。 对对对 啊，然后人后来就跑了是吗？ 对，第二天就天亮之后，这个警察就过来调查取证，调取这个小区的这个监控录像。不幸的是这个小区当时监控也都是坏着的，所以说也没有调到。这个张女士其实在追那个抢劫犯的过程中自己也受了一点轻微伤，然后有擦破的地方。张女士就认为说，我一直按时给你们物业公司交相应的管理费停车费，我跟你之间形成了一种物业管理合同关系，但是呢你却没有尽到相应的安保义务，所以说她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吧，就把这个物业公司告到法院了。 那这个刑事案件咱们有没有了解一下，后来破获了吗？ 没有，就是已经立上案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抢劫犯。 因为也可能和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没有拍下来有关系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就看到这个人的体貌特征是什么。 对， 是吧？ 我们法院呢在就是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去派出所去调取了这个他们当天去调查取证的一些情况，只调取到了询问笔录，然后监控录像呢就是我们打开之后就是模糊的，都看不清 啊。也有监控录像是吗？ 就是它其实就是由于那个监控录像设备已经损坏了，所以说就是什么也看不清，上面全是雪花， 人影也看不见是吗？ 就能看到个人影，但是你看不清他的体貌特征。 咱们肯定也跟公安机关调查，公安机关也说这件事情一直在侦查过程当中， 对对对， 是吧？ 但是还没有结案。 那这个小区的情况你能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小区是一个那种封闭式的小区吗？是不是小区门口都有门禁呢？那张女士所在那个楼的那个是不是又有门禁呢？当时那个人张女士她的描述，比如说是从她身后出来的，那是从楼里出来的还是从花园出来的，这个您跟大家说一下。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庭审过程中都询问过这个物业公司，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当时呢由于这个小区就是正值整改，所以说他就把那个就是小区入，它是一个北门，北门那儿的那个门岗拆除掉了，但是他们安排的是那种巡逻车，就会在那儿定期蹲点。然后呢据张女士所说是她没有看到巡逻车，然后物业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他们那个巡逻车的一个值班的一个花名册，然后时间表。据那个张女士和物业公司他们双方共同所称是，这个小区平常它其实是封闭管理的，就在那个整改之前，这个小区如果有外人进去都有登记的，包括车辆人员都要登记。所以它还是具有相应的私密性吧。 但是事发那个时候你们说北门吗？那北门那个地方在案发那一段前后时间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门禁是坏了还是怎么样呢？ 据那个物业公司所称，虽然说门没有门禁了，当时那个门岗已经被拆除了，但是他们的就是还是有定期这个巡逻和安保人员在那蹲守，如果要进去他们也应当是尽到这个检查义务的。但是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这个抢匪其实是从他们小区内的三号楼那儿突然出现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抢犯他是出现在小区内。由此就可以推断，其实物业公司并没有对这个人员出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管理义务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了是吧？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进来的，比如在小区里徘徊了多长时间，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了， 对，这个无从查证。 那张女士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都包括些什么呢？ 张女士她主要是诉讼说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赔偿她的那个现金损失5000块钱。 5000块钱。 然后一个就是诉讼费了，主要就是这个现金损失。 那没有要求比如说什么精神损害赔偿啊，他不是有受轻微伤什么医疗费这一块啊？ 这个没有， 这个、 啊、都没有。 对，这个没有，他就诉了一个他的实际的一个损失。 嗯，那么他的理由，他认为物业公司在这一块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是一个违约责任，因为他跟物业管理公司成立的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嗯 嗯嗯，他也提供了他们的物业服务合同，上面有一条是明确写着说，这个物业公司应当保障这个业主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 嗯， 就依据这一条，所以说他起诉了物业公司，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嗯，那物业公司什么意见呢？ 物业公司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张女士被抢的当天呢，他已经安排了这个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 嗯、 然后他说这个安保人员也不是公安，没有侦查能力、 嗯、 无法认识到周围存在刑事犯罪的可能，他认为他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安保义务、 嗯、 所以说不同意赔偿那个张女士的损失。 那他也没说比如说我们象征性的啊补偿一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少赔一点，没有这样的意思，是吗？ 这个是这样，就是开庭的时候他的答辩意见是这样，后来我们法院就从中给双方调解了一下。因为这个张女士虽然说她自称是损失了5000元现金，但是她也没有证据，所以说我们就两方都做了一下双方的这个工作吧。最后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是物业公司赔偿了张女士3000块钱、 啊、那怎么给双方做的工作呢？您跟大家说什么，比如怎么跟对双方聊的呀？法官做工作的过程。 这个是这样，我们跟物业公司说这个事儿呢，他们其实一个是从物业这个合同这个方面说起，因为他确实有一个安保义务在内，而且他也没有排查到有这种嫌疑人发生的这个抢劫事故。 嗯， 第二就是他们的监控录像是坏的，其实这个也是能够说明他们这个责任没有尽到。那么从张女士来说呢，就是从她的这个举证责任来讲的，被抢了5000块钱，但是呢她也没有证据举证，如果说真的要双方不同意调解要判决的话，可能就会因为他这个举证不能而就是驳回他的请求。 对，因为他兜里揣多少钱他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对。 或者只有抢他的人。如果这个案子破了的话，可能嫌疑人被抓获了， 对， 大概能够证明一下。 对对。就是这样，从双方的一个责任分担来讲的。 最后是物业公司赔了张女士3000块钱， 对， 是吧？啊，那这一块其实物业公司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安保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说门禁的问题啊，巡逻的问题啊，的确没有做到。那这一块有没有咱们法官跟物业公司说一说？那您得做到了呀，别以后你们小区再出类似的事儿，不还得是？ 对，我们跟那个物业公司的那个负责人都说过，说您这个小区整改期间尤其应当注意这个尽到安保义务。 嗯， 然后他们这个案子还有别的业主也在其实看我们这个案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因为可能他们有一些别的损失还想诉这个物业公司。所以说我们又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方面也跟物业公司就是加强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认识。 物业公司什么态度呢？ 他表示说这个确实是以后要把这种隐患都杜绝掉。 对，张女士，咱们假设一下，她真的损失了5000块钱，物业公司赔了她2000。那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嫌疑人抓住了，那这个嫌疑人应该赔张女士多少钱呢？是再把那2000赔了，还是说这个5000也赔了，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嫌疑人是一个刑事案件嘛，他如果说要赔偿5000是刑附民的部分。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嫌疑人如果说赔偿了5000之后，物业公司，因为物业公司赔的它是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来讲，它是两个案由。其实张女士都能主张。 都能主张。 对。 这个算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算是一个违约。 对，它是算是一个违约。而且嫌疑犯这个抢劫犯对于张女士是一个侵权。 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事儿啊，咱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物业公司这一块在对小区的这种提供服务这块哪些地方应该加强，可能不仅仅这一个物业公司哈，很多有些物业公司的确服务做到的不是特别的全面，还有就是针对这种加班的，加到很晚的，独自一个人回家的女性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两方面？ 就是对于物业公司就是我们法院其实也 解决过不少的这种纠纷。 嗯， 我们法院当时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大风把那个树刮断了， 刮断了， 然后压坏了一辆那个私家车。 哦， 那所以说物业公司其实他们要尽到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义务还是挺细致的。 对对对， 对，所以就平常还是要加强一些修缮呀、管理啊、维护，然后就每天都应该去定期去检查一下。 嗯， 不然的话就发生这种纠纷，其实对于举证来说还是挺困难的。 对，就是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来排查。 对， 是吧？ 对， 嗯嗯。另外，对于居民这块呢？ 居民这块就是像张女士这个，其实应当及早的，比如说下班了这么晚了，应当让家里人去接他，而不应当自己一个人，然后还在小区内，毕竟那个夜深了也不是很安全。即使这个小区物业公司有这个安保义务，但是意外事件是谁都不能够预料到的。还是应当加强自身的一个人身保护吧。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心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继续邀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刘青霞法官呢，也是介绍一起发生在这个小区当中的状告物业公司的案件。那么业主的车呢停到自己的停车位当中，结果呀树倒了，车被砸了。那到底呀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哎，刘法官，下面呢您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纠纷哈。这里呢涉及到一辆车啊被一个树给砸坏了。您先跟大家说一说，事发的时候啊，他这个车是停到了什么地方啊？那天是那树又怎么就倒下来了？ 是这样的，就是在17年的7月12日，也是一个夏天吧，许先生将他刚买18天的一个新的轿车停在他自家的那个小区西侧，就西侧院子的那个停车位之中。 那个停车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停车位？ 对，是正规的停车位，是人家小区内划定的。 哦，那个停车位是许先生自己的吗？ 是许先生自己的。 买的还是租的？这个咱们有了解？ 这个没有了解过，他就说是他自己的。 但反正是他自己的， 对， 是吧？那把车停好了以后呢？ 停好之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小区墙外是就是邻小区，那个邻小区内呢，就是在那个院根下面，就是长了一棵就是年代特别久远的一个梧桐树。这个梧桐树呢，就是它是向东歪长的，就是朝那个许先生这个小区内的方向长的。 啊，就这俩小区是挨着的， 也只有一墙之隔。 啊，梧桐树是长在另外一个小区上。 对。 但是呢，朝向是朝在许先生这个小区这里。 对对对。然后呢就在12号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这个暴雨，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学生就发现这梧桐树整个断了，压在他那个车上，就把他的车给压坏了。 哦，是不是损坏的很严重啊？ 他据他所说，是他那个修车花了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吧。 哦，那还可以。损失不算太大，是吧？后来我怎么形成了一个纠纷呢？ 然后他就去找邻小区的那个物业公司，但是呢物业公司说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 为什么？ 物业公司是就是来法院之后是这么说的，说你首先你自己把车停在一个树下面，你自己是有责任的。第二是你们小区这个划停车位的时候也是有责任的，为什么要划在一个就是古树的下面，这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这个树也不是他的所有权，他说所有权是叫运河管理中心，他让许先生去找那个所有权人，所以说他是 这么辩称的。但是呢，许先生就认为说，你物业公司其实对树木是有管理权的，就我就先应当找你。后来这物业公司就把许先生给拉黑了。然后许 拉黑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肯定是要留手机号嘛，然后就一直联系这事儿，后来就把许先生给拉黑了。然后他就无奈诉到法院来，要求赔偿。 赔就是赔这个修车费是吗？ 许先生诉的还挺多的，他诉了一个修车费，一个误工费，还诉了那个车辆折旧费和精神损失费。 许先生那个停车位的确就是在那个挨着那个小区的墙边上那个位置。 是许先生他自己给法院提供了一些照片，现场照片。从照片来看，这个停车位确实就是挨着那个院墙，他的这个小区的西边就是那个林小区，就是那个树。 那那个树真的所有权人并不是那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吗？ 是这样子。那个后来开庭的时候，法官也问到这个物业公司了。物业公司他承认，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古树的所有权人确实不是他，但是呢他是这个树的实际管理者，他的这个管理权是从这个所有权人那儿承接过来的，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期间，其实他就是这个树的管理权人。 因为您提到这个古树啊，可能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应该远在这个小区建之前这树就有了。 对， 咱北京市一般这种古树啊，通常它都不会把它给拔掉，把它给砍了，都会保留一下。那既然说你这个小区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树的话，那你平时就要负责这个树的一些养护啊、照料啊，是吧？ 主要是这个物业管理公司他还承认说，这个树其实遭受了病虫害，其实是有病的，所以说他不光是老，他还病了。对于这个就是病树来说，咱们国家那个就是侵权责任法，其实规定了这个林木的管理人和所有人，他对于这个就是他林木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是采取的一个过错推定责任。为什么叫过错推定呢？就是说你要只有证明你自己尽到了一个修缮管理义务的话，你才不承担责任。所以说你这个修缮管理就在于说，你不光这个树你遭受这个自然灾害，然后你还要防止它就是发生虫病啊，然后你要去就是修缮它，然后不能让它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如果说他承认他是一个病树的话，他的责任可能更大。 那这个您刚开始说这物业公司啊，不都把这个许先生给拉黑了吗？那么在法庭之上，这物业公司是什么态度呢？ 物业公司就说听候法院判决，他也没说不赔，他也没说赔，是说合理的损失，他还是同意赔偿的。对于许先生他主张的这个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和车辆折旧费，我们都没有支持，就支持了一个维修费，因为他车辆维修费是有正规发票的。对于这个误工费来说，由于它这是一个私家车，而且也不存在它误工，如果是一个运营车辆，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工费。然后精神损失费呢，就更谈不上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这个物业公司不是还提到说是许先生你所在这个物业公司停车位画的不合理啊， 这个 而且你又把这个车停到了这个树底下啊，这个你们应该承担责任。 这个是这样，他虽然是这么辩称的，但这个主张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依据。只要是在小区内这个规划范围内的，人家划定了停车位，肯定是他取得了相应的这个审批手续，肯定是合法的，然后也是合规的。然后还有就许先生他把车停在停车位，自己的停车位内有什么错误呢？ 你又没有随便乱停， 对 是吧？ 对，只不过是由于正好那个树长在那儿了，就正好砸到了。 这个案子咱们是判决结案 的， 判决结案的哈。中间没有做一些什么调解工作吗？ 这个也做了，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呢，他就坚持说要听候法院判决吧，不太同意调解，所以我们就没再坚持了。 这也是一个起诉物业公司的案件啊，虽然说并不是起诉自己所居住的物业公司啊，但是呢，现在很多物业公司也很重视绿化哈，在小区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树木啊、花草啊，能让小区的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哈。那么您觉得这个事儿给我们的小区居民，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能够带来一些，就给物业公司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您觉得？ 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吧，物业公司尤其他这个小区如果绿化较多的话，其实物业公司应当及时的去查看一下他们小区内这个树木的一个生长情况啊，然后它 是不是到该打药的时候了，或者是该修缮的、有修缮的地方就及时修缮。 嗯， 因为对于这个陵墓的管理人来说，他承担的这个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所以说他的这个责任还是比较大的。他只有证明自己尽到一个修缮管理义务的话，他才不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嗯，这个过错推定责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的侵权行为是要求具备四个要件，一个是有那个侵权事实发生、一个是有那个损害结果，那个事实和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还有这个是侵权人要有过错。 嗯，对。 嗯，但是这个过错推定呢，就是在过错这个条件上，只要你没有证明自己尽到了我的义务，那么我就推定你有过错。 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比如说是物业公司啊，对他来讲，他的证明的责任，他的举证责任就要更大一些。 对，他比如说他平常就是定期的去查看然后去修整的话，他其实还应当做一个保全证据的一个事项，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然后对这个树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修缮，记录在案，以免之后发生纠纷的话他能够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对，尤其是在现在小区的绿化更加注意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块呢也是跟物业公司提一个醒哈，物业服务是个非常细致的细致活。 对， 就方方面面我都要照顾到了啊。比如说小区这段时间到了春天了或者夏天了，小区的里面要打一些药啊，驱虫药啊，或者说放一些老鼠药，那小区里面的宠物物业公司一定要提醒你，不能让宠物随便吃了，不让宠物瞎舔，是吧？ 对 啊，反正这个方方面面都要想到了啊才可以哈。好，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刘青霞法官，谢谢刘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刘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他腿上面上巴掌，往那撞了就啪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完了这两起案件之后呢，今天我们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的结束了。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继续说说物业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